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张鹏的散文《北京夏天的声音与味道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刘造的《杜桑干》。 首先，请欣赏张鹏的散文《北京夏天的声音与味道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。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经过短暂的春天，北京疏忽之间就入夏了。如老舍先生所说，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。虽然老北京四季美食不断，被梁实秋评价为一年四季的馋，周而复始的吃，但是夏季因为蔬果丰饶，小吃繁多，因而显得格外诱人。在北京的记忆里，和这些美食相匹配的还有那萦绕于街头巷尾的叫卖声、响器声、声色香味、耳目之响，组成了一个令人生出无限追思和向往的夏日京城。老舍先生在《四世同堂》里特别描写了一段北平太平年月的夏天，他充满深情地写下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，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。看吧，青杏子莲合还没有长硬，像用拳头大的小笸箩装起，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。慢慢的，杏子的核已变硬，而皮还是绿的，小贩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。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缠出酸水，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，惨笑一下。不久，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儿下了市，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，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。当杏子还没有断绝，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了。杏儿已经不见了，各样的桃子，圆的、扁的、血红的、全绿的、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、硬的、软的、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，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、鼻、口以享受。红鲤、玉鲤、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，而小贩得以充分施展他的喉音，一口气吆喝出一大串来。卖李子耶，冰糖味的水果来耶，喝了水的大蜜桃耶，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。果子已经如此丰富，除此之外，老舍先生还说到瓜。西瓜有多种，香瓜也有多种，西瓜虽美，可是论香味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。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地争取民众，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，假若是与文雅的侍女吃去，那硬而厚的绿皮金瓜瓤子的三白与哈姆酥，就是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。而老头乐，顾名思义，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项羽的。面对这样一个美妙的季节，老舍先生由衷地感叹， 假若先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，先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。老北京夏季沿街叫卖的各种冷食小吃更是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。御厨传人王希富老人回忆，零食中的上品是碗装零食，多是夏季解渴的冷食，既可平常随时食用，也可就餐时入席。最小的碗装零食应该是挑担小贩卖的胡大糕。盛装胡大糕的碗不是瓷碗、木碗，而是一种江米碗，是将江米用模具加工成小碗，如小酒盅般大小。胡大糕是用制作山楂糕的下脚料制作的，其中还有部分残存的山楂糕，但多数成分是山楂核。商贩制作完山楂糕以后，为了让这种本应该丢弃的下脚料再创价值，于是加入糖精、色素、水和淀粉，制成口感酸甜、色彩艳红的胡大糕。吃在嘴里满是山楂核，但确实有浓厚的山楂滋味，而且价格极便宜，所以是孩子们很爱买的零食。用山楂制作的碗装零食最有名的是山楂烙。山楂烙是将山楂煮熟、打碎，过滤掉皮、核，加糖熬制成糕，冷藏凝固成冻，改刀成菱形小块，再倒入山楂汁，便是酸甜可口、如汁如酥、细腻漂亮的山楂烙。果子干也是京城夏季常见的碗装零食，杏干要用八达杏、大白杏或者关公脸大，杏干要用八达杏、大白杏或者关公脸大红杏制成，柿饼则以磨盘式所制为好。将杏干清洗干净，入锅加水烧开后即关火浸泡，柿饼用手撕开，入锅加水烧至水刚开即离火，泡至柿饼柔软沁出滑润的汤汁，将制好的杏干加入柿饼汤汁中，加白糖、桂花和煮熟的藕片，装在精致的小碗中，尝一口，酸甜爽口，清香沁入心脾。 讲究一点的会去什刹海的茶棚吃冰碗和鲜莲子粥。早年的冰碗实际上并无冰，主要由初夏的鲜货组成，其中必不可少的有鲜核桃仁、鲜莲子、鲜鸡头米、鲜杏仁、鲜菱角、鲜藕等。将主料煮熟过凉，改刀装碗，兑入凉透的糖水，镇凉即可食用。有的商贩还在其中添加几粒颜色鲜艳的果料或冰块，十分惹人喜爱。年轻人火力旺，爱吃冰碗的多，老年人逛什刹海则偏爱清凉的鲜莲子粥。鲜莲子粥用精米熬成，放凉后盛在细瓷小碗中，上面放上煮得极烂的鲜莲子，还有绵白糖、青红丝，喝起来既解暑热，还不伤脾胃。在奶制品中，奶酪是最适宜夏季饮用的。都门杂咏中有一首竹枝词描写奶酪：咸向街头淡一瓯，琼浆满饮润枯喉，觉来夏宴如脂华，寒沁心脾爽似秋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卖奶酪较有名的是东安市场的丰盛宫和前门外门框胡同的奶酪味。丰盛宫今已无存，奶酪味的奶酪今天仍有售卖。可能很多人想不到，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就有卖冰棍的了。较早卖冰棍的是当时在西单临时商场摆摊卖梨汤的王宝山。土法制冰棍很简单，将天然冰砸碎置于大木盆内，码放均匀，再把数十个白铁制成的直径2厘米、长15厘米的冰棍模子插进碎冰块的中间，把预先做好的冰棍原料，也就是糖水加香精，依次灌入冰棍模子，每根模子里放一根竹签，借助四周冰块的寒冽，不久模子里的糖水凝固成型，土冰棍制成，大人孩子都很爱吃。在很多老北京人的记忆里，盛夏时最诱人的还是这个声音，酸梅汤，桂花味儿，喝到嘴里面冒凉气，又解渴又带凉，不信您就弄碗尝，大碗的酸梅汤嘞，俩子儿一碗。那声声叫卖，只是远远听到便以口内生津，有望梅止渴之效。